重返少年呢？欢迎收听幻想小说《逆回纪年》，奇怪的五小姐，作者轰叔，演播刘艳丽。 任信还是习惯性的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下课铃声响起，他比谁反应都快，起身然后往五姑娘的方向看了一眼，五姑娘的眼睛几乎没有离开过他，所以撞上眼神是意料之中。任信点头示意一起走，五姑娘点了点头，收拾了一下桌面。 我有点事情，你先回去吧。 五姑娘低声和爱静说。 去不去吧，看到你看人心的眼神，我就确定你还是正常的。 爱静渐渐地眨了眨眼睛。五姑娘跟在人心的后面，穿过教学楼来到熟悉的停车棚，一路上和以前一样，还是有女生不断地议论，这一点依旧没有变。停车棚曾经发生的故事太多了，好像每一个人的学生时代都在停车棚经历过一些关于感情的事。五姑娘记得秋子学姐提出分手也是在这儿，她提分手后，那个甜什么的开机车无情地走掉后，秋子硬是憋了一个多小时才抱住她哭出声来，哭了很久很久。五姑娘的肩膀湿了一大块，听到熟悉的机车声发动的时候，五姑娘回过神，看着帅气的任信盯着自己。午安。任信叫了五姑娘的全名，五姑娘回神地看着他。 怎么了？今天一直在发呆，需要帮忙吗？ 啊，没事儿，在想刚刚光头徐的讲课内容。 五姑娘编了一个谁听起来都不会信的理由，然后走向任信的机车后座。任信把头盔递给五姑娘。秋子有一次喝多了，和自己说这个头盔是任信专门为她买的，这算是五姑娘整个大学生涯中收到的任信唯一送的礼物。 这头盔， 五姑娘有些故意地试探问道。 那天去换头盔，顺便多买的，你先用着。 意料之中，任信还是没有承认。五姑娘戴好头盔，跨上机车，坐在后座的她偷笑着。坐在任信的机车后座是五姑娘大学时光里和她最亲密的接触，她喜欢她开快车，任信总是做任何事情都慢慢的，懒洋洋的，唯独开机车是快的。五小姐喜欢这种因为急速而产生的紧张，不由自主地抓住任信的感觉。因为看不到他的表情，所以就算是拒绝这种肢体接触的表情，自己也看不到。想到这里，五姑娘慢慢地把手放在任信的腰间。看到秋子的时候，五姑娘有些难以忍受的泪目。秋子的家境很好，是个十足的富二代。那个时候学校没有几个人开车上学的，而秋子是其中之一。那个时候的学生对名牌也没有什么概念，而秋子在那个时候就开始穿一些大牌的衣服了，背的也是大牌的包。即使到现在，五小姐也没有舍得给自己买一个大牌的包包。秋子的命很好，有钱就算了，还长得漂亮，是细花，皮肤白，大长腿，有着一张放到现在肯定被人说是整过容的精致的脸蛋。那个时候追她的男生真的可以装下一卡车，可就是那么一个本该骄傲地活着的大小姐， 却因为一个该陪自己的时候选择离开的男人，把自己折磨成这样。五姑娘知道这件事以后，秋子依然和田什么的纠缠不清，直到毕业后才猛然醒悟。有时候五姑娘挺喜欢自己豁不出去的性格，不付出就不会有伤害。秋子就是因为付出太多，受伤也太深。你想吃点什么吗？五姑娘看着一言不发的秋子问。秋子没有说话，两眼依旧看着窗外放空，她应该在等那个人的出现。你陪她吧，我去买点吃的。任信靠在病房门上说着，然后转身走了。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你，我就是特别特别心疼你。即使过了那么多年，看到你这样，我还是很心疼。五姑娘没有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幸好平日机灵的秋子这个时候身体和意志都很虚弱，也没有听到她说了些什么。五姑娘走到病床前，倒了一杯水，抿了抿嘴，递给秋子。你说，是不是每个女孩都要经历这种绝望啊？秋子转过头，看着五姑娘说，可是为什么我还是会想他呢？喜欢一个人很难，不喜欢一个曾经喜欢的人更难，相当于换血一样的难。五姑娘递过水，秋子摇了摇头，喝点水吧，不然你哪有力气再去喜欢他呀。五姑娘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反正年轻的时候总会说一些莫名其妙安慰人的话，而且被安慰的人也很难被安慰，他们只是需要有人陪着而已，至于说什么都不重要，他们早就自己做好了决定。秋子睡着的时候已经半夜23点了，而许久没有过过学生生活的五姑娘早已经忘记每天晚上寝室阿姨都会点名，以及22:30以后宿舍楼大门会关闭的事情。五姑娘有点困了，轻轻地关上病房门，走廊里空无一人，安静的让人有点害怕。人心在哪儿？我该怎么回去呢？五姑娘突然有点慌，一整天看到的人和事物都是熟悉的，唯独这个时候五姑娘开始有了陌生感，怎么也想不起来应该怎么回去。这个点儿应该没有公交车了吧。五姑娘一边翻着钱包数着还有多少钱，琢磨着打个车回去，或者是在附近开个宾馆。走到走廊尽头，下了台阶，只见人信靠在墙边抽着烟。他休息了。任信扔掉烟头，用脚尖踩灭。在五姑娘眼里，不管什么状态的他都无比让自己感动，何况前一秒还有种全世界都抛下他的感觉。任信和秋子是同母异父的姐弟，这件事情没有多少人知道，五姑娘知道也是在秋子毕业后有一次找她喝酒喝醉了才告诉她的。他们和家里的关系都不怎么好，但两个人因为有共同的爱好而走得比较近。嗯，你一直在这儿吗？五姑娘问道。过10:30了，校车停了，宿舍楼也关门了。任信说完走向停车的地方。宿舍楼关门？五姑娘突然想起来这件事，担心了几秒钟之后又开始想，反正再次遇见任信是为了壮胆告白在一起的， 宿舍楼关门这种突发情况，简直就是给自己机会的。 那你要带我去哪儿？ 五姑娘说完立刻抿了抿嘴，有些后悔。翻墙，你又不是没有翻过。任信把头盔递给五姑娘，五姑娘突然想起以前每次陪他们彩排练习完回宿舍的时候都是翻墙的，除了他们有一次毕业演出结束后，五姑娘跟着他们回了他们在海边租下改建的老厂房睡了一晚以外。 那我可不可以还去那个老厂房？ 五姑娘想着现实生活中的自己早已不是情窦初开的纯情少女，根本无需考虑那些真的在20岁该考虑的乱七八糟的因素。任信回头看着五姑娘，眼里闪过一丝疑惑。今天的五姑娘说话和行为确实有些不一样，从不穿白 T 恤出门的她竟然穿了白 T 恤，从不化妆的她好像还化了点淡妆。不行，你得回寝室。任信说完发动机车，五姑娘坐上后座抿了抿嘴，心里万般难过。其实就算是主动她还是会拒绝的，原以为是因为没有主动表白才错过了，这下看来是因为没喜欢上吧。任信看着五小姐翻过宿舍楼的铁门然后离开了。老厂房不只是他一个男孩，还有乐队的其他男生都在，如果秋子在他肯定答应五姑娘，但只有五姑娘一个人的话，任信还是有些犹豫。五姑娘摸黑洗漱完毕，蹑手蹑脚地上了床，躺在床上想着任信拒绝自己的表情。也许是多年以后，任信从秋子那里听说了自己曾经的付出，然而在离开学校以后，他再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疯狂喜欢自己的女生，才会在那天的偶遇中和自己说，如果当初自己勇敢一些，就会和自己在一起的话吧。有些感情如果没有喜欢，靠勇敢有什么用呢？于是五姑娘决定让任信先对自己有好感，制造一切能和他相处的机会。第二天五姑娘很早就醒了，看了一下书桌上的手表，才不过8点，这大概是现实生活中这几年来五姑娘醒得最早的一天。五姑娘打了个哈欠，突然有些想喝咖啡，可是那个时候哪有咖啡这种饮料啊。五姑娘在衣柜里翻了半个小时的衣服，依旧没有找到一件觉得可以穿出门的衣服，最后把黑色的长袖给剪掉，然后卷了两下套上了。 哎，武安，你这两天太奇怪了，穿衣服也很奇怪，昨天那件白 T 恤不是你平时在寝室睡觉才会穿的吗？还有今天你干嘛把袖子给剪了？你不是最喜欢穿黄色和红色的衣服吗？ 艾静看着折腾了一个多小时的五姑娘十分纳闷， 这叫性冷淡风，时下最流行的，我现在只穿黑白灰的，看到衣橱的时候我整个人有点崩溃，怀疑自己以前的审美。 五姑娘对着镜子描起了眉毛，这是五姑娘唯一一样化妆品，学生时代的她不怎么化妆，这支眉笔还是妈妈送给自己的。 什么性冷淡？你说什么呀？哎呦喂，这个词儿怎么会从你嘴里说出来呀？你没事吧？天哪！ 艾静冲到五姑娘的面前，看着五姑娘一脸惊讶地端倪着她。 哇，你还开始化妆了？哎，我说你昨晚回来那么晚，上哪儿去了？是不是跟他在一起啊？啊？ 爱静一脸坏笑。 不是啦，秋子学姐身体不好住院了，我昨天去看她了，一下忘了时间。 五姑娘抿了抿嘴，有些脸红。 切，吹什么牛啊，你看你又抿嘴了，每次紧张或者撒谎都会抿嘴，你想骗谁呀？ 哎，快跟我说说你们到哪一垒了啊？ 艾静坐到自己的书桌前开始抹粉。 什么哪一垒啊，人家根本不喜欢我，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和他一共没说过几句话。 五姑娘画完眉毛回头看着艾静， 能不能借一下你的眼线笔？ 五姑娘记得艾静从大学开始一直会化妆，毕业后第一份工作也是和化妆品有关的。 该，哎，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会化妆了？以前让你涂个口红什么的像要你命似的，还知道画眼线。哎，你会不会呀？我帮你画吧。 艾静递过眼线笔。 我会，我前段时间一直在练，你没看到而已。 五姑娘熟练地画着眼线，一分钟不到就搞定了，看得艾静有些目瞪口呆。 武安，我觉得你有事瞒着我。 艾静摇了摇头，一脸质问的表情。 没有了，我就是觉得变得好看一点，信才会看我嘛。你看学校那些走在路上有回头率的哪一个不化妆啊？ 五姑娘背对着艾静说，然后轻轻地抿了抿嘴。今天是周五，往常的每周五都是信的乐队排练的时间，因为秋子住院缺席，乐队排练取消了。五姑娘记得秋子休息了两个礼拜才回学校，于是五姑娘决定今天下课后约信去海边走走，可是今天的课没有办法遇到她，而自己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根本不知道该去哪里能找到她。五姑娘有些郁闷。上完课后，五姑娘坐在寝室发着呆。艾静一下课就和男朋友去约会了，而自己不愿意和另外两个室友说话。五姑娘知道另外两个室友在大学期间和其他女同学说过不少自己的坏话，有一次上厕所的时候无意听到。秋子学姐毕业的那天还为了替五姑娘出气扇过她俩一巴掌。 武安，电话。 宿舍楼阿姨在走廊尽头大声地喊道。五姑娘吓了一大跳，然后激动地跑向楼下。虽然不知道是谁，但也有可能是信，或者是自己的妈妈。从昨天到现在，还没有联系过妈妈。 喂， 五姑娘接起电话，是我，我十分钟到你楼下。 是信。 好。五姑娘挂断电话后马上回到寝室，在柜子里找到一支口红，没记错的话是前几个月生日的时候艾静送自己的。以前不懂，觉得这种大红色太土，不像现在大红色是五姑娘的最爱。五姑娘轻轻地抹了一点，然后用手指抹开，大概就是现在最火的咬唇妆吧。十分钟之后，任信准时到了宿舍楼下。五姑娘在下楼梯的时候就听到了机车声，忍不住笑了出来，正好碰到几个上楼的女生看着自己窃窃私语。五姑娘看了一眼，友好地笑了一下。对于她来说，再次回到学生时代，每个路人都是回忆的一部分。 等下结束后能不能陪我去海边走走？ 五姑娘坐在后座大声地喊着。 什么？ 任信回头。 我说等下结束后 能不能陪我去海边走走？ 五姑娘一字一句地喊着，信过了几秒钟点了点头。到病房门口的时候，传来秋子大声的滚，五姑娘加快了脚步，一进门看到了田俊站在病房前。一看到这张脸，五姑娘就想起了他的名字。五姑娘和任信都不说话，气氛有些尴尬。田俊和任信是发小，从穿开裆裤的时候就认识，所以发生这件事最难做的那个人是他。 武安，帮我叫他滚。 秋子看到赶来的五姑娘和任信，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因为情绪激动她有些发抖。 要不你先走吧，学姐她现在需要休息。 五姑娘看着田俊， 好，那我明天再来。 田俊看了一眼扭过头的秋子，然后走出病房，经过任信的时候停下脚步。 对不起。 任信扯了一下嘴角，点了点头。田俊一走出病房，秋子就开始哭。 他真的就走了，又丢下老娘，最好走了就永远不要出现。 五姑娘立刻扯了纸巾递给秋子。不管哪个年代什么岁数，女人都是口是心非。 别难过了，她是怕你激动影响身体，明天她还会来的，明天见了好好说啊。 五姑娘知道他们会再和好，所以也没有劝她。周五下课早，所以陪了秋子一整个下午。天快要黑的时候，秋子总算睡着了，五姑娘和任信就离开了。 你是要先去吃点东西还是直接去啊？ 任信走在前面问道。 随便买点吃的，然后打包去海边吧。 五姑娘走之前拿走了宿舍停电时会用的蜡烛。 小说《一回纪年》，奇怪的五小姐，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轰叔，演播刘艳丽，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拖手百车都可堪称热了，一拖手比咳嗽更短，太快了，我未快乐过已失恋，想不起被爱是如何温暖，想不通未够资格使你心软，但也知道心会这么酸，理所当然我的错，令你忽然离开半路留下我，为何这么快看清楚落得这结果，正我是个无法讨好的人，相恋一刻只是我的侥幸，然而回头诚实去自问，我可讨厌到如此刻你憎，知我连眼泪也绝不敢忍，只知怎么考验你的操合，从前为何潜在你附近，你不寂寞便嫌我笨，难道我未够好未懂得热吻。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十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

一点大背景都没透出来。 看来谢尔盖不愿意别人知道他现在的位置，所以才安排阿吉丽娜从这样一个角度来拍摄。对于身怀重大秘密的人来说，这算是格外照顾我的好奇心了。 这个时候阿吉丽娜打开门，神情黯然地招呼王鹏翔吃饭。餐桌上还是昨天类似的饮食，只是这次换了王鹏翔说不出名的肉。 这是什么肉？ 驯鹿，西伯利亚特产。 谢尔盖仍然没有和他们一起吃饭，孤独了许多年，他已经不习惯和别人共用一张餐桌，躲到外面什么地方了。 你们谈的怎么样？ 他不说话。 不，我想你爸爸能说话。他的衣服、车子都是这几年买的，他既然还要在这个城市里买东西，没有钱就不行，他也必须和别人打交道。 王梦想，你要离开吗？ 恐怕是的，我要走了。 谢谢你这么远陪我冒险，我要待在这里陪着他，让他慢慢恢复语言交流，我相信我能办到，毕竟我是他的女儿。 断送掉语言功能，无论这是一种能力还是一种心理疾病，都是谢尔盖花费巨大精力追求的，他会因为女儿在这里而放弃吗？就像我的父亲执着30年，放弃了太多的个人生活，才勉强达到他的目标。谢尔盖就是另一个版本的父亲。可惜这两大高人活着的时候不能相识。 王鹏翔决定和父女俩告别，阿吉丽娜陪着他来到谢尔盖身边，充当着翻译。 不要透露我的位置。 谢尔盖终于开口了。 爸爸，你开口了。 阿吉丽娜扑到父亲怀里，虽然这第一句话和自己无关，但他还是为父亲的变化而高兴。告别父女俩，王鹏翔踏上了返回香港的路。路上他不时拿出那段录像，边看边思考，希尔盖是他遇到格斗能力最强的人，没有之一。从录像上看不出名堂。王鹏翔又回忆与希尔盖交手时自己的体验。 但他到底使用了什么招数？触电一样的感觉，总是站立不稳，有力无处使。我发出的力量越大，摔得越重。 王鹏翔觉得这些感觉好熟悉，不是曾经体验过，而是读到过类似的记载。是的，答案就在脑子里面，就在嘴边，可就是一时想不起来了。一路走一路回忆，当王鹏翔排队登机的时候，突然轻轻地喊了一声，还做了个握拳的姿势，把服务员和周围的几个旅客吓了一跳。答案出来了，王鹏翔压抑着自己的兴奋，向大家做了个抱歉的姿势，然后交验了机票。王鹏翔掏出手机，兴奋地拨通了肖雅玲的号码。 肖阿姨，是太极推手，那里有重大的秘密。太极推手不是直接用来击击的，是用来训练身体内部感觉的。古代拳师没有现代的概念，把这种叫做听劲、懂劲。肖阿姨，您把我父亲留下来的那段录像转成虚拟数字信息，我马上回来，用它来训练身体感觉。 好，你一路小心呐。 王鹏翔并没有在香港停留，他要寻找一个证据。他带着那段自己和希尔盖的搏斗录像，北上大陆去寻找一位无视太极拳传人。 当他来到全师家里时，这位年过九旬的老人已经住院，子女们陪护在那里。王鹏翔坐在医院的走廊里忐忑不安呢。好一会儿，中年武师才走过来请他进去，同时面带着几分不满。 本来老爷子该好好休息，看到你的录像非要锁起来，你可要少让他激动啊。 王鹏翔点点头跟了进去，老全师正由女儿扶起来靠在床上，一把长须，一头白发，年过九旬的老人活的就是历史。即便是他的女儿，年纪也足够当王鹏翔的奶奶。看得出强烈的兴奋支撑着老人，他招着手让王鹏翔来到床边。 这是真的，不是演的。 演的？老爷子问你，录像是不是做了假？你们自己编好对练动作，排练好了再录像。爷爷，他可是王轩的儿子，应该不会来这套。 不是演的，打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功夫，后来感觉像是太极拳，所以才请您鉴定鉴定。 是真的，那就太好了，爱生老师之后就再没人能使出来。 爱生老师 就是吴建全先生，他是满人，本名乌加哈拉爱生。 吴建全是吴氏太极拳的创始人，他的父亲是太极大师杨露禅的徒弟。成年以后，吴建全将从父亲那里学来的小架太极拳发展成一派，成为吴氏太极拳。 他是哪个门派的？ 他，爷爷，我看他根本就是个外国人，是吧，小王？ 是的，他根本没练过太极拳，不光太极，中国什么拳术他都没有练过，估计连见都没见过。 那他是？ 他是国外一个特种部队的人，不方便暴露身份。 不，不对，你，大刚、小林，你们和他打打看。 爷爷，这是医院啊。 去，找地方打，录下来。 好好好，我马上去办。 把王鹏翔带出病房的时候，中年武师不满更重了一层。 他今天要是看不到录像，可能都不睡觉了。 真抱歉，是我不好。那我们现在去做什么？ 他让我们几个功夫最好的徒弟和你比划比划，录成像给他看。刚才那段录像里是你和那个外国人打，我们得知道你是什么水平，才能知道他是什么水平。 当下中年武师找到朋友开设一家健身房，让几个同门和王鹏翔进来，关上门避免外人看到。 我要怎么打？用太极推手？ 那是训练使用的，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中年武士说完第一个出了场，王鹏翔摆好姿势，突然跃起，身体平行于地面向对方飞过去，两手如车轮般的劈向对方。这是终极武术程序，从劈挂拳里选取的招式。王鹏翔来势迅猛，中年武士急退出手招架，砰砰砰的肩膀和前胸连着挨了几下。 啊，您没事吧？ 王鹏翔没想到这么容易就击中了对手，中年武士涨红了脸摆摆手让王鹏翔再上。片刻之后，王鹏翔一脚蹬在了对方的小腹上。中年武士知道自己守不住，第三个回合采取攻势，劈面朝王鹏翔打来，然后被王鹏翔侧身摔倒在地。中年武士一言不发，自己退出了圈外，招呼另一位30多岁的武士上来。此时王鹏翔已经有了信心了。 几分钟后，在一对一单挑的情况下，王鹏翔轻松地击退了所有的对手。比试完毕，几位拳师脸色阴沉，整理着场地和相机。中年拳师走过来，把大家共同的问题提了出来。 你这身本事在哪里学的？ 我爸爸教我的。 大家不再问什么了，他们都知道王轩曾经是全国武术冠军，后来又研究了几十年武术，教出一个很棒的儿子似乎也很正常。王鹏翔得以蒙混过关了。一群人又回到了老人的面前，看完王鹏翔的格斗录像，老人又去看王鹏翔与歇尔盖的录像，看完良久，仰面朝天，老泪纵横啊。 这样的功夫我这辈子只见过两个人，爱生老师还有这个外国人，我自己都不行，差得远呢。 老拳师的见证鼓舞了王鹏翔，现在的虚拟现实程序已经升过级。等王鹏翔回到香港后，萧亚玲已经做好了程序。王鹏翔穿上压力传管服进入虚拟世界，王轩再一次出现在一片纯白中，一行字迹出现在他身边的空间里，这些同样记载在他的笔记本中。 太极拳拥有一套复杂的概念，很多不能转化成生理学和医学术语，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用动作来演绎这些概念。 王轩示意儿子过去搭手，然后开始和他推手。王鹏翔眼睛半睁半闭，仔细体验着胳膊传导过来的力量。当然了，此时和他推手的并不是王轩，在生前王轩并没有练习过太极拳，但是他记录过六大太极拳门派传人的影像资料，程序已经将这些资料转化成标准动作，借王轩的形象与王鹏翔对练。太极推手原来是世界上最灵巧的动作感觉训练术，而不是什么格斗绝招。有一次王鹏翔练习完毕，来到阳台上，风从他的周围吹过，王鹏翔闭上眼睛感受着风的浮动，他能分辨出它的方向和大小，能分辨出风的瞬间变化。王鹏翔说不过风的级数，不，那不重要，度量单位都是人为的，感觉本身的变化更加重要。王鹏翔又想起了歇尔盖迎着朝阳站在户外练的那些动作，是的，他在感受风的流动，他用这种方式训练感受能力。王鹏翔闭上了眼睛，运用起念动训练技术，在脑子里一遍遍设想着雨伞降落的过程。他想着想着，王鹏翔热血沸腾，跃跃欲试，不过他最终没有跳。这里是香港市区，搞这么件事儿，警察会蜂拥而来的。同时王鹏翔还解开了一个次要的谜，他在网络上认识几个军迷的朋友，于是便把自己拍摄的那只钢铁怪兽的照片给他们看，其中有个人把他认了出来，大喜过望。对方告诉他，这家怪东西叫做地效飞行器，早期飞行家们发现气流流过机以后会向后下方流动，于是当飞机贴近地面或水面飞行时，后者就会产生一股反作用力，像软垫般的拖着飞机飞行，当飞机在距离水面或者小于二分之一翼展的高度上飞行时，这种地面效应最为强烈， 于是技术专家就设想可以借此制造一种结合船舶与飞机优势的新东西，它只是贴着水面飞行，其载重量接近于大型船舶，速度又接近于飞机，这便是地效飞行器的构想。前苏联对此最为认真，他们在里海附近的秘密研究所在制造出样机，在里海上反复实验。西方卫星拍摄到它的画面后便想了个绰号叫里海怪兽。据推算，一架里海怪兽的载重量高达1000吨，可以把一个重装甲连队在几个小时内送到几百公里之外的战场。网友给王鹏翔解释完他的来历，又催问他的拍摄地点。王鹏翔说是一个俄罗斯的网友传过来的照片，不知道具体的地点。马来西亚云象娱乐城，蓝天白云，空气清新，游客纷至沓来，巨大的娱乐城里餐饮、商场、游戏厅一应俱全。当然此处最吸引人的还是它最为核心的区域，赌场。在云顶附近不足200米远，一墙之隔的一栋建筑里，则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地下拳坛。这里同样吸纳大量赌金，最近这个地下拳坛引进了美式龙斗比赛，选手们关到铁笼子里打到皮开肉绽为止。在这里打拳的人才有真功夫，他们要是和一个世界拳王在街头单挑，胜出率非常高，但他们挣的钱却少得多。即使如此不公平，还是有不少年轻人愿意冒着伤残的风险在这里赌自己的命运，所以几乎每天都会有附近国家和地区的人来试运气。这天，一个大陆口音的华人青年来到了希拉俱乐部的训练场中，请求参加他们的代表队，从事龙斗比赛。按照规定，这种比赛不接受单人报名，门卫不用上报给老板就能处理这样的问题，一推了之，然后门卫用力一推，自己就摔了出去，跌倒在院子里。第二个门卫身材更壮，横身迎上，同样被自己的力气扔到了院子里。这阵骚动引起了俱乐部教练的关注，连忙走过来问是怎么回事儿。年轻人表示自己只是想出出风头，于是教练点手换过两名高徒，一一的和他较量。结果这两个人都是站起来又摔倒，扑上去又趴下。 你真的要打龙斗，那我们就签合同，第一场19分成，俱乐部拿9成，你拿1成。从这场开始，你每赢一场，分成比例增加1成；如果输一场，分成比例就要倒退1成。如果连赢9场，那恭喜你，钱都拿走，把荣誉留给我们就行。 小伙子二话没说，点头同意。接下来，俱乐部要求他如实地报出姓名、国籍和来历。小伙子犹豫再三，得到俱乐部不会透露身份的保证后，才说出了自己的情况。这个19岁的小伙子就是王鹏翔，他报出的履历让俱乐部的人怀疑了半天。大陆某省高考理科状元，香港中文大学高材生。 这是我的研究课题，我想证明自己研究出一种无敌搏斗术，相对于奥运会那些已经改造过的格斗比赛项目，你们这里的格斗才最真实，所以我想用它来检验自己的发明。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